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and 听众们 and 朋友们 and 直播间观众们， Hello everyone. Smooth Yeah, like James Bond. 像一直播一样的流畅，丝滑流畅。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官方直播号来关注英语 PK 台，观看我们的现场的视频直播。两位老师都已经在线了。今天呢是老友记的第132讲啊，我们继续呢上一次的情景，说到呢Phoebe 的婚礼，聘请了一位非常负责任的总指挥，那就是他的好朋友 Monica。那么 Monica 呢在行事当中啊，很多做事的风格啊，因为过于严谨，所以呢让 Phoebe 有些稍微的吃不消。那好了，今天这一集情景呢就来到了这个晚上啊，进行了一个 rehearsal dinner。 来，请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做预演晚餐、彩排晚餐。 That's before we have the wedding ceremony，我们要有一个 wedding rehearsal，对吧？And then, 你做完这个 rehearsal, 大家都辛苦了一整天，然后也不是一个真的 wedding, 那晚上要请大家吃个饭，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大家可以放松，可以就是互相认识，可以聊天，可以玩，然后第二天就要就是 you know, 真正的这个 wedding 了。 就等于像一个大型活动一样，它之前的一个彩排。 对，然后那个彩排结束后大家一起吃，然后就玩的那个就是一个 rehearsal dinner。 那在这个 dinner 上面呢，也竟然也能够让 Phoebe 感受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压力啊。这个压力是来自谁呢？就是来自 Monica。 就是 Phoebe 呢要当众致辞啊，她作为一个婚礼的主角吧，她得当众做一些致辞啊，他得说话呀，他得感谢 A 感谢 B 感谢 C， 对不对？得说一些自己的内心话。可是当他每说一段什么的时候呢，莫妮卡就在旁边给他递眼色，或者是打断他，或者是你发出这样的声音提醒他，让他突然间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然后呢也一直特别的抓狂。所以呢菲比就终于受不了了，就大喊一声说 You're done。 对， You're fired。他崩溃了，然后就把我们 Monica 给开除了。 哎呀，这菲比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一个给你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的朋友，你还不好好珍惜，还要把人家解雇了，真是的。那谁来给你办事儿啊？你要你自己去弄吧。 然后回头就怎么说？就后悔了。 当然。 当 然了，啊，当然 ，Monica 的这个做事风格也比较军事化，哈，是吧？比较军事化啊，所以呢，今天这些情景咱们就继续往下去看啊，就看这个当场是怎么着吼起来的、喊起来的。从这个情景里呢，我们也一起去学习如何能够非常妥当的给人帮忙，别把这个忙啊帮倒忙了。你看 Monica 这儿呢，他肯定他是不了解菲比的脾气哈，就有点帮倒忙了。真正的帮好忙那叫锦上添花，是不是？你帮忙帮了，你忙别人也感激你，然后别人也觉得很舒服，这就是帮好忙，会帮好忙。 因为有时候人们就是你帮人家一个东西呢，首先呢一般人就是觉得会要有点回馈， right？ 就是我帮了你那么多，你应该感恩，这样。然后另一个点也就是我们经常帮人家的方式呢是自己理想的样子，人家不见得喜欢。你看 Monica， 他是一个非常能抗压的一个人。为了一切完美呢，他能吃任何苦。Phoebe 呢 ？Phoebe 相反的 ，Phoebe 就是一个我不想想这么多，大家能玩得开心，留个好记忆就行了，就够了。对我来说，可以有怎么说啊？瑕疵，right？ 然后甚至有一些瑕疵，他还就整体来说更完美。 所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Monica 非要用他的方式让 Phoebe 就过他的这个 wedding， 所以就会有这些矛盾嘛。 是的， 通过这个可以学很多， We can learn all kinds of things。 真的，老友记这种来自生活的剧情啊，确实它跟我们生活是真是息息相关，无缝链接的。 yeah. 我们生活当中呢也遇到过这样的身边的朋友啊，可能对方呢出于好意，老是给你提这个要求提那个要求，提这个建议提那个建议，甚至呢给你把很多事都安排好了，可能对方是为你好，可是你却觉得说哟，这个可能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或者是说、 yeah. 有些东西我已经考虑到了，不用您再帮我多考虑了。 对啊，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遇到所有的这些老友记们在遇到的东西呢，我们并不觉得好笑。可是老友记的这就是可以让你看到你天天遇见到的这些小痛苦啊、麻烦啊这些，可是也让他就是演得很好笑。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很好笑的， 对， 都是很可笑的， 对，生活本身就是一个 joke 啊，就是一个玩笑。 We're all living a joke, so you know, relax and just enjoy it. 我曾经有一种思索，就是说，我说生活本身啊，很难不让人笑出声来。我也就是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着一种乐趣，充满着笑点啊。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看今天的课堂答疑吧。这四个问题非常精彩。第一位来自新同学杏林梁哥，他说：“请问恒恒老师啊，我看这视频哈，说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啊，在一个感恩节的致辞当中呢，啊，这个夫人特别讲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The thump of small feet making big sound。” 哦，他说请问老师，这句话在美国中是不是美语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梗？那咱先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 The thump 呢是一个蹦的声音，它不是像那种很暴力的这种蹦，它就是如果比如我拿个 a锤子来打一下门，那个是一个 bang 就是比较暴力的，会吓到人的，很硬，听起来是拿一个硬的东西来敲另一个东西。 thump 呢是比较软的东西，比如你脚的声音蹦蹦来跑来跑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 thump。 The thump of small feet 那就是小脚跑来跑去的那个声音，蹦蹦蹦蹦蹦蹦，对不对？Making big sounds 那也说明就是这个 thump 的声音虽然是小的脚，可是声音是很大声的。所以它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它有没有什么比喻的含义呢？ 这个首先我没有看这一段这个视频，我也没有听。然后那个夫人是这意思是拜登的老婆吗？好，那他要做一个演讲对吧，或者要说几句话，然后说到了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感恩节呢主要的就是关于家庭，你要对你的家人感恩，对，然后以及剩下的人，然后是整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个饭，经常会包括到这个我们叫 extended family， 所以不仅是就是爸爸妈妈孩子，可是就是所有的家人，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说到这一句话呢，你想他我们首先我回答他的问题好不好，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梗，说不到特殊的梗，这不是一个比如你到一个时间段一定要说出什么话的，我们就是不用这个想法来过感恩节的，可是会有一些themes 主题会一直在提出来，比如家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聊到小脚是谁呢，不是你长得个子矮一点的这个表哥，而是那个就是孩子的意思嘛，那孩子就代表未来。那与此同时呢，这些孩子的小脚呢在那边跑来跑去呢，也就是在制造声音， OK， 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啊好大声啊好麻烦，可是还挺可爱的，对不对？以及他们在打出比较大的声音，这些脚落地的时候，那这个大的声音呢一方面就是会显得比较可爱，因为就是小孩子那边就是在闹嘛，对不对？然后声音很大声，可是与此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比喻，这个就是他们以后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孩子就是代表潜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它就是很恰当，它可以就是一方面呢有它字面的理解，针对今天你现在这些小孩子呢就是很可爱，对不对？然后有点吵闹，然后与此同时呢也就是暗示到他以后的这个发展的潜力的样子，所以就是都说到了，这么写这样写一句话，这属于台词吧， 或者他的演讲呢，就是写得好，因为我们是在用我们叫 imagery， 来写作， 嗯， 所以就是他不是特殊 的方式， 对。那然后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梗，可是就是代表他写作能力好，他口才好， 是好的，他确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方式， 嗯， 用孩子的脚呢来踩踏出声音呢，一是来形容孩子本身非常的可爱，在家庭里都有这样一种可爱的角色，活泼的角色， 嗯， 另外就是说在未来呢，孩子虽然说现在脚小，但在未来呢是会发挥这个社会的栋梁的作用的啊， 嗯， 也会发挥出无穷的潜力的，嗯， yeah. 所以联想到这个感恩节的一个情景的致辞呢，可能也就是在说家人啊，对这个孩子要比较的重视一些，要看重一些哈。 Sure. 啊，好，嗯，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感谢老师的讲解。你看，要不问的话，咱还真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来自阳光，他说：“请问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声量的这个单词啊，它在 l、和 u 的这个发音是怎么连接的？”哎，他问这个连接， 嗯， 因为他总是发不好。谢谢老师。 OK， 那如果哎，中文我们有一个就丢的这个发音会吗？丢，我这个发音对吗？丢，我们先看一下我的发音对不对？丢，对吗？ 丢， 是一个的的音，然后你的嘴唇就会撅起来，对不对？ 对， 而不是先嘟嘴，然后再爆一个的。这样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弹舌的动作，然后再来一个嘴唇滑动，对不对？ 嗯， 丢，好，那我们把这个的音呢用一个了的音来代替好不好？就不用爆一个的音，可是你的舌头也是贴着上颚，也是发一个了的音，会弹下来，溜，哎，这个音就是你要的音啊，所以就是一个溜，对，所以是 volume， 哎呦，老师这么一说，都懂了，都懂了。您把那个丢字的这个的换成了就行了。 Yep, and that's all you gotta do. Volume, volume, 对 ，volume， 嗯哼， 滑动了，滑好了，现在连接好了，啊，这个比喻也是绝妙了。第三个问题 ，Warmer 同学提问说：“咱们上一周啊，这个老友记得有一句台词，来就说说吧。Monica 当时用了这个军用时间是怎么说的？ 啊，他说 ：‘I need you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tonight at 1800 hours。’ 啊，对了，我就希望你呢今天能够在18点的时候出现。他说：‘老师，这个18点 ，1800 hours， 1800 hours， 不太明白。’ OK， 这个就是6点的意思，下午6点，因为那个军队的这个时间，其实在国内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经常就是会有人就这么用，在生活中不见得会用就是上午8点下午6点这样，有时候就会看到人在比如短信或者 email 里直接打出这个24小时的这个算法呀， 嗯， 所以这个英文的说法是我们会先讲会分这四个数字呢会分开成两段，所以它这里前两个是18，那我们就说18， 嗯 ，OK， 后面呢是00，那就是百100的意思， 嗯， 所以我们有18百，这个英文算数素质很正常，我们可以说1800，我们也可以说18百 ，OK， 那针对这种时间军事时间呢，我们就只会说18百，所以就是1800，然后后面呢就会加 hours， OK。所以这就是一个说法，一个固定的说法。如果你也可以省这个 hours， 可是它整体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我们说 2 o'clock， 对不对？ 嗯， 那 o'clock 呢 ？clock 就是只有12面的，对不对？12个小时，它一面，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改成 hours， 而不会说 clock， 因为它是24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1800 hours。那如果是比如下午6点1刻，我们就说1815。 嗯， 就是分开两人这么说，就这么简单， 就跟说那个年份一样，2015， yeah, 是吧 ？Yeah， 对， 一样， 对 哈，只要是这四个数字，什么时间啊，或者是年份呢，啊，就可以直接前两个一组，后两个一组怎么说？ 对对，那在记得在国外呢，就是这个相当少见，只有军事的情况会用的。 嗯， 所以就是，所以他这么一用呢，也是显得 Monica 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然后算时间算得很准，这样，然后非要用一个更精准的一个系统。 平时咱们就说什么 AM 什么 PM 就完了，是吧？ 对，其实一般都不用说，大家可以通过你的这个语境来说，你需要强调的时候才会说，就是 AM 或者 PM。 但是咱们了解一下这种军用时间的表示方式就好了，十八百这种说法。 对对，会说会能理解就行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来自我们的057同学哈，你现在在线吗？ Okay. 有没有在听啊？有直播的时候最好要听直播。 嗯， 他说到的就是老师他最近那困惑，就是关于 AUN AUN 的发音问题。 嗯哼， 啊，他说了很多，老师强调发乌要保持嘟嘴，再发不要动嘴唇，这个我有注意。但是我目前遇到另一个问题是啊，当我发出一个清晰饱满的乌音时，接着再发还是很容易动嘴唇。从而就会发出类似汉字问的音，那如果滑动到乌呢，我又只能重新做出嘟嘴的口型，但不能发出相对饱满清晰的乌，然后就说再接着发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他的问题是想请问哼哼老师，是不是由啊滑动到乌再到 N 的过程中呢，乌嘟嘴的动作会比发出饱满清晰的乌音更主要，嘟嘴的动作是不是比发出清晰的音更主要？也就是说，我发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发出相对不饱满、不清晰的呜音？但是只要我嘟嘴就可以了。 OK， 好，这个问题，讲实话呀，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正常生活中发出的这种 M 的音。不会听出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呜的音 ，OK， 你听一下 ，n， 你这能听到一个呜吗？ 并 没 有， 对不对？并 没 有，所以重点是你的 a 变成一个呜，这个滑动 l， 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这就是一个双元音了，一旦能听出有滑动，就知道它是双元音。你的本身两个元音发的多饱满，其实讲实话是无所谓的，因为双元音它就是重点是有这个变化。所以就是简单回答你的问题呢，对，你不用发出一个特别饱满的一个呜的音，可是作为一个练习者，这是一个基本需求 ，OK， 也就是说，我让任何一个老外清楚的、饱满的把这个 l 发出来呢，他们100%每一个都可以。OK， 在日常生活中呢，他们就不会发的这么清晰了，他们会收回一点，然后用这个吴刚这个弱一点的发音方式。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在学的时候呢，能不能就直接跳到这个更弱的方式，然后省这个基本功？对我来说呢，一般我学东西，我是不会放弃练基本功。OK， 就有点像你想要练武术，可是你不想要，你想要跳过练马步。OK， 就有点像， 好吗？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对应的一个比喻，可是就是我个人会建议你呢，还是把这个 l 这个 u 的音发的饱满，把它练出来，然后以后呢，我们收回，是 OK 的，而不是说哦，那这个就平时少见，那就不用练了啊，还是需要练，因为它这个怎么说，这个基础呢？不仅会在 Alan 的这个发音里见到，他在别的地方也需要见到。比如我发 tune， T-U-N-E， 这个时候也要用到一模一样的技巧。那你也不可能会在 to 这个地方发成稳 to 稳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好吗？就是还是最好把这个基本功练出来。 您比喻的这个基本功啊，我觉得很恰当。武术也好，练发音也好，都练的是我们对于肌肉的控制，只是说不同地方肌肉的控制罢了。咱们练的是口腔肌肉的控制。所以说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音发到最大，做到最饱满，然后呢，当你收的时候，你就是自如的了。你想控制7分就7分，你想控制5分就5分，你想控制3分就3分。 对，可是别发的弱，因为你无法发的饱满。 对， 咱别是别被逼成要一个发弱的状态，而是都可以控制，这是一个选择。 对， 这样是最好的。 何老师一贯就告诉过大家，说要练呢，就把这事儿先练到极致，然后你再往前收、往回收都是可以的。先打好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下次最好发个音频语音，因为有时候学生自己理解的问题呢。不见得是那个问题，所以就是发音就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呢，你可能会 觉得是一个这个问题，可是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导致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以后发个音频， 就像那个病人去医院看病一样啊，你也给医生、你给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但是医生必须得先检查检查你究竟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Yeah, it's a little bit like that. 医生说不定就说啊，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医生往往会说，医生会从医生的角度来看问题，去看 你 的问题。 你就是吃太多辣了，你就少吃点辣的就行了。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对对。所以说， 我还以为我发烧了。 所以说咱要是有相关的问题，发音问题，最好发音频，让老师来现场点评哈。好了，我们本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提问啊！恒恒老师敞开双臂迎接着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了哈、啊，这是第十季的第十二集，就在第十分钟左右的时候，一个情景在婚礼的预演现场，菲比的发言呢一直被莫妮卡打断，她忍无可忍，就向莫妮卡发了火，并且呢还解雇了她。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Okay, hello everyone, and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tonight.So tomorrow's the big event. And some of you might not know, but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my friend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So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and I fixed him up with my friend Mary Ellen, who couldn't be here tonight because it's not important. Well, she's in rehab. Anyway, Joey said that he was fixing me up with his friend Mike, only he didn't have a friend Mike, so he just brought my Mike, and but despite, you know, it got good. Okay, I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mention my mother, who couldn't be here. And moment's over. So, okay, forget that. I can forget that. And this is funny.Oh, but you need to know that to get that, so... Oh, well, okay, Mark, I can't do it like that! This is my wedding, okay? I don't want this, okay? I just wanted a simple wedding where my fiancé can go to the bathroom anytime he wants! You're done. What? You're fired! Cheers. 哎呦，这可把菲比逼得够生气的哈。 好像没见过他发出这种声音。 对啊，发这么大脾气。 嗯。 而且吧，全文听他念这些词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挺难受的，因为就是支离破碎，也不知道到底说了个什么。 嗯哼，对，没有一条直线的思路，就是都是就是零碎片的，然后就一大堆 也没有完整的信息，反正听着还是挺难受的。再加上旁边有人打断，可能是他紧张导致的。 是啊，然后他紧张主要的原因就是旁边坐着 Monica 一直给他眼神。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做一个表现的时候啊，有人在旁边就是盯着你，甚至在不停给你挑错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 对啊， Monica 以后的孩子肯定很惨。 老师看得挺远的哈，已经看到这个 small feet making big sounds big sounds 看挺远， 别出声 no sound、 哦、真的啊，严厉的母亲，但是严厉的母亲也有好处，培养出来的孩子通常很有出息。 well sure 可是人家都不敢在你面前说话的那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有点过了吧，对吧？ 你想啊，他都培养的这么好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在任何情况下，就像咱练习一样，他已经练得很饱满了，他很守规矩了，然后他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yeah. 他就很自如了。 Well, hopefully 是这样的。可是 Monica 的父母对他不严格，好像都不怎么管他， 是 只管 Ross。 是、啊， 对 他 这个、他这 个 是自己练出来的， 这个基因没有继承哈。好，我们来看今天菲比的第一句台词啊。 OK, 那首先大家是坐在一个 U 型的一个桌子上，然后那个或者圆形的吧，我们就理解成一个圆形的。然后那个 Monica 已经跟 Phoebe 说得很清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感谢大家的时候是所有婚礼里面最无聊的部分，没人想听，所以呢，你一定要说的有趣，然后简洁，然后快。没事儿，我会帮着你，我会让你一直推动你。如果你开始就是啰嗦的时候，我会帮你的，好吧？开始，然后就让大家坐下，然后就 Phoebe 就开始说，站起来，然后就是 Monica 就一直瞪着他， Phoebe 就说 Okay, hello everyone, and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tonight. 第一句话还可以哈，没什么问题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呢今晚呢来到这里，很不错的开场白。 他就说 So tomorrow's the big event, and some of you might not know, but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明儿个呢就是咱的 big event.就是大喜之日了啊， 就大年、哎、对， 老师本来想反驳，后来一想嗯，这中文挺恰当的、 yeah. 大喜之日啊，就是开开心心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结婚的日子了、yeah. 你看啊，你们中的其中一些人呢可能不知道啊，麦克和我呢，哎，他用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叫做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什么叫做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mm.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固定搭配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一般就是代表你的 get off 有点像我们要比赛，然后要怎么说 race 赛跑的那种的，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有一个有摆好姿势，然后我们就开个枪，然后大家就往前冲的这个感觉。 准备起跑。 对，这就是一个 get off to 一个什么样的 start 的一个比喻。OK， 所以就是你的 start 呢，就是你把自己推下来的那一段。OK， 所以在生活中用这个比喻，就是在说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时间段。 哦。 我们起地的时候，我们从地面冲起来的那一时刻，可能正好有一个就是踢到了一个小东西，然后就是有一点不稳了。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就在比喻那一时刻开枪，然后就往前就是跳过去的，推过去，这就是 get off to 一个什么样的 start。那这里我们修饰的就是 the best start。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麦克和我呢，就一开始那个状态呢，就其实并不是不怎么样， 对， 不 是 特别好， 对，并我们互相都不怎么喜欢对方。可能是 就是故事的开头呢其实并不美好、嗯、 对对没错、嗯、没错甚至可能都有一点不怎么好 对有些剧情啊，这戏剧化的剧情，这一开始那都是互为仇人， 嗯哼yeah exactly 所以哈，这也是缘分啊。那这句话是今天第一句连读，我们来学习一下。 对 OK， 所以这个 get off to 什么 start 的这个句型我们就这样把它学下来。 OK、嗯它的开头是 Mike and I。 那英文我们说两个人作为主语的时候呢，我们一般 I 是放在后位的 OK， 然后人家往前推，所以是 Mike and I， 我们就发 Mike and I。 Mike 的科跟 and 我们要连读， and 呢我们就弱读成 n， Mike and can， n 的音要顶舌尖，连读到 I Mike and I， 就这么简单连读过去了。Mike and I 后面我们就有 didn't、这里我们第一要把 t 的音省略， didn't 第二个音节的这个 den 我们用一个喉音停顿，我们就发 didn't。 Mike and I didn't， 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词组的部分了， get 跟 off 我们要连读，浊化这个 t 的音， get offget off to， 我们弱读成 to，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best 很常见的一个词， t 的音我们就彻底省略，然后 best 的这个思音呢跟 start 的这个思音呢，两个都是思的音，我们就直接连起来，中间不要停顿， best start。 OK， start 的 t 我们就浊化成 the start， 结尾的 t 就省略， that start。 整个句子就是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这句话还可以啊，算是一些日常的连读的练习点。 Yeah, it's not hard. 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注意啊，双子阅读也出现了哈。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他就说，他就解释这个 start 是怎么个开始的方式。他就说 My friend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So I blah blah blah. 好，这里又出现一个概念，说我的朋友 Joey 和我呢，我们是决定要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对。 啥叫 fix up with friends 呢？ OK， 所以呢 fix 某一个人 up， 后面带一个介词 with 什么东西呢？其实中文我们最对应的翻译就是安排。OK， 你可以安排 安排介绍什么呢？ 可以安排介绍，也可以是安排吃的，也可以是安排一份工作，也可以是安排一个什么一个地方住。你说，哎，我就是要去一趟北京两天，我说我给你安排，对吧？你不用订酒店了，什么这样？这英文就是说 ，I'll fix you up with， 然后再说后面具体的东西 ，somewhere to sleep， somewhere to live， 这样就是安排。所以这里呢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那这个默认的意思也就是就是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哦， 哎。 而且还是互相介绍呢，你看。 对对对对，就是我给你找一个，你给我找一个。 哦， 嗯哼， 哦，是这个意思，互相介绍朋友，互相介绍对象。 嗯哼 ，Yeah， 很正常啊，因为就是那个可能怎么说，Joey 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男的 ，Phoebe 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女的，对不对？ 嗯 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就是互相弥补他们的这些这个朋友圈。 好的， right. 资源充分的进行互换和利用啊。 There you go， 对你，对你这个说好。 所以说这句话好长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第二句连读。 Yes， 让我们认真学起来。 Okay. Yeah， 好，那我们开头是 Joey and I， 又来了这个两个人的主语 ，right？Joey， 大家要注意有一个 w 的音，他的名字 Joey， 有一个 w，Joey 跟 and 连读会有一个 y 的音。所以我们就添加音出现了两次，一个 W 一个 Y， Joey and， 眼结尾的 N 顶舌尖连读到 I， Joey and I， Joey and I decided， 这里没有多少变化，注意 side 是个双元音，别发成 sai， decide 不对， decided 结尾的 的 呢我们得省略，导致一个停顿，decided to 若读成 t， decided to fix 跟 each other 我们要连读，所以 fix 跟 e 变成 fixy， 这个 c 的音呢很难， it's really hard， OK， 因为学生你一定要报一个 x 的音，第一，第二呢要持续这个 s 的音一直到 e， xOK， 大部分的学生呢，最终会发成一个什么样呢 ？C， 会发成一个 A 的音。我们要的是 E， C， fixy。OK， 所以你的嘴型都会比较是绷紧的一个状态，才能发出这个 E 的音，不能放松。OK， fix each 跟 other 的 a 要连读 ，fix each other，fix each other。Other 跟 up 呢也要连读，就变成 up，other up。这里呢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发音重点。OK， 我们发 up 结尾要省略这个 p 的音，因为接下来是个辅音 w 的音。up 我们嘴唇合上，导致一个停顿。up。从这儿呢，我们就连发到 with。那你的嘴唇合上连发到 with 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爆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爆破的时候不是刻意的想要爆一个 p 的音，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如果你不刻意的送气呢，你就会发的比较弱一点，比较软一点。大家听一下这个音质效果，最终是一个什么样 ？up with。哎，这个音是一个 p 的音吗？它听起来像 p 还是 b 呢？是不是有点像 b 的音？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学生就说，哦，老师 up 的 p 是不是能发一个 b 的音 up with， 不行，你一定要导致一个停顿 up， 然后再正常的发到一个 w 的音，这个 b 的音就会自然出现，而不是一开始就觉得该发一个 b 的音 up with， 这样是 up with， 然后这个 b 的音呢，如果 有一点像一个 b 的音，如果出现呢，这是完全 OK 的，它很正常 OK， up withup with， 大家要练好这个干脆停顿，连发到 w， 后面 friends 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所以这句话的难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 fix each other， 这里 yeah, 啊、 yeah. 这里不太好念，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那个 up with、 yeah. 这里呢不能说直接把它变化成 b，不是、 嗯、 只是说人家在爆破的时候呢，你出来那个轻轻呵气的那个还是噗，还是噗的音， 嗯 嗯，但是能听出来那是一个轻轻的噗的音， 对， 噗， 对， 这也是我们以前答疑解决过的一个问题，对吧 ？Yeah， 嗯 ，Yeah， 好，再次就巩固强调了，就希望在这句话的练习中呢，同学们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点就好了、 嗯、 啊。好，同时学习这个句型，跟谁谁谁介绍朋友，或者是安排什么事情， 嗯 ，fix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对 啊， 然后那这个我们 Phoebe 就接着往下说，我们已经就是说好了，他就说 I 这个时候看到 Monica 已经听不下去这个故事，开始有一个这样的动作，他就指着手表一直拍他的手表， 嗯， 然后 Phoebe 呢就说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好，这句话呢也是一个表达方式，说给什么东西很多的思考， 嗯哼，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思前想后，我想了挺多的。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表达，很多的学生可能会说，那老师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think 呢？ I think about it a lot、也可以也可以，可是你 think 作为一个主要的动词，它有时候也可以代表想念，所以就是你想要说的强调是思考、那我们把它往后推，我就是我给了他很多的想，那就变成我给了他很多的思考，我思考了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深入思考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都是用这个表达方式。 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汉语的思前想后，深入思考、 yeah. 啊，就是给什么东西，给这个事情很多的思索，是这个字面意思。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口语里学起来。 Yeah. 那我们来看它连读怎么读。 OK， 好，我们开头有一个 I gave， 那你连续两个双元音，一个 I， 一个 gave， 嗯、，please 大家把它发的饱满 ，OK， 别 I， 别 gave，OK，I、okay? gave 跟 it 要连读 ，gave it，it 跟 a 也要连读 ，t 的音会浊化 ，it， 那就变成 gave it，gave it。I gave it a lot 跟 of 要连读，这的音要浊化 lot of， 然后在这儿呢 v 的音我们也可以省略，麻烦就省了 lot of thought 的 t 呢我们就省略，导致一个干脆停顿 thought。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大家注意啊，在这里的 lot of 在口语中大部分情况下都已经变成了 latta lot of。 Yeah. 你要会哦，你要会读这种，会说这种方式啊， mm-hmm. 不能说你只是会看，你得会说。以后就很少说 lot of 了，都是 lot of。 Yeah, probably. Yeah. 好，所以咱们的基础较为就是偏零基础的同学，您可以选择第三句作为练习的一个入门。 Mm-hmm. 啊、 yeah. 先找到连读的一些感觉，同时学会这个句型，我对什么事情呢思前想后，给了很多的思考、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他后边这个大段落了哈。嗯，都说了些什么呢？ 他就说 And I fixed him up with my friend Mary Ellen。 我给他安排的是谁呢？安排的是我的朋友叫 Mary Ellen 的，而这个人呢今天晚上 who couldn't be here tonight、 他今天晚上不能来，因为、 It's not important. 然后就这个时候看到听到 Monica 在那边清嗓子的声音， 对， 又着急了，然后就简单说 She's in rehab. 不重要，不重要。她现在在那个，哎，这个 rehab 是 It's a special medical place for people who 对某一种药上瘾了。 它就是类似像康复治疗中心一样。 Yeah. 对吧 ？Yeah.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名不就是这个吗？ Yeah, sure.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哎，it's hard to say sometimes. 因为就是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你的，需要有就专家来帮你的。 是的，是的，哈。 他有时候是个心理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哼， 也算是某种病症嘛。然后你需要去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 Yeah. It really is. Yeah. 就说他现在呢是在那个地方接受治疗呢啊。 嗯哼。然后 anyway, so okay.Joey said that he was fixing me up with his friend Mike. 所以 Joey 就说了，他要给我安排他的朋友 Mike. Only he didn't have a friend Mike, so he brought my Mike. 怎么说呢？就是说，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叫做 Mike 的朋友， 所以呢，他就带来了我的麦克。 嗯哼，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观众，我们来听，我们都已经困惑了。 对呀、啊。 OK， 就是有搞的，因为你说我带了我的，他就带了我的麦克，可是这样显得有点像，这是你已经认识的一个麦克，可是你现在不是在解释就第一次见面的吗？所以 Phoebe 都已经乱了。OK， 我们这样读出来是无法感受到他当时的这个思路已经多乱，可是他为了减少这个故事的过程，不想要讲一大堆，最终就是啊，就是你们现在面前坐着的麦克，他就只是说、He just brought my mic。 跳跃的太快了， 对对，然后就困惑。And but despite, you know, it got good.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啊，就甭管了。 其实， 这事儿呢就发展的还挺好的，这短语也不错，叫 it got good。 这个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点，就是你把一个所有的故事呢，就是一个 都省略了，对不对？ 对对，然后就变成一个最终很好，就是最终变得好了。就他本来一开始说，哎，我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喜欢哦，然后应该讲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故事，最终呢，我们就真爱了。然后后面他的结尾呢，就是啥都没说，结尾就变成，然后还最终挺好的，就是还行，It got good。 对啊，其实故事刚开了个头，还把人家的悬念给引起来了。 嗯哼，然后就说了也没说的感觉。 本来想说，其实看来这段话他其实自己没什么准备。 其实他有，他就是说不出来。 他有那小卡片啊， 就是 Monica 不让说啊，一直在后面催着，然后在那边就比一下手表啊，然后清嗓子啊，然后再来一个这样的动作啊，就别说了，别说了。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就是继续，快点，快点。 而且你想 ，Monica 是以什么样的要求来要求菲比的？他是以自己那个语速和讲故事的能力和 对 时间的把控来要求菲比的。 对啊，就不适合他是用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嘛。 对， 所以 他是想说这事儿呢咱就按流程赶紧办完就完了，对不对？ 嗯哼，对， 赶紧速速的高效的有趣的把它做完就好了。 对啊， 菲比这边呢还想有些自己的小心情小情绪，还有自己的是追求的浪漫的方式来演一个，或者是说来在自己的致辞当中有所表现吧。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或什么的，稍微有点拖沓。 他想讲一个故事right? 然后就没机会讲。好，那接着往下说，他就说 I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mention my mother who couldn't be here。 然后就接到下一个流程了，就是我现在呢想 take a moment， 想花一点时间呢来缅怀我的母亲，因为她现在呢也不能到这儿了，因为她的母亲呢都早就已经都 好像已经对 去世了，都 已经走了。对，然后所以他长大的时候是跟他的那个 grandmother 一起长大的。 是，这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温馨的环节，对吧？你要缅怀一下自己的母亲啊。 对，然后这个可是这个故事呢 ，Monica 已经很熟悉了，所以 Monica 的反应就是一听到这个就 Oh God， 就又开始了， 非常的不耐烦。 对， 哎， 然后。这他就大声的说一个 Oh God， 然后那 Phoebe 多惨啊，就听到这个，然后他就说 And moment's over， 行吧，缅怀到此结束。 对对，前面说 take a moment to 就是拿出一分时间，然后这一分过去了，然后就继续往下说。I can forget that， 他拿着那些卡片，然后就说这个不用了。I can forget that， and this is funny。Oh, but you need to know that to get that too. 哎，说什么呢？哎，说这个，哎，行吧，行吧，拿到一个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呦， 对， 他就自言自语，他说：“不过你要明白这个的话，你们首先得知道那个才能明白。” 对，然后那张卡都已经扔地上了，所以就这个说不了了。然后他就。 这个时候他跟他啊啊的，结果 Monica 就给他比划了一个割喉咙的一个手势。 对，就是够了，结束了。他就 OK， 然后他就尖叫了一个 Monica， I can't do it like this， 崩溃了吗？就原地崩溃呗， 嗯哼， 原地爆炸呢，就这样。 yep， 原地爆炸， yep. 他就说不行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就开始大吼大叫哈，他就说 I can't do it like this， this is my wedding， 这是我的婚礼，行不行啊？ I don't want this or this or this， 这三个 this 呢，他都搭配 Monica 刚刚的那个动作。第一个是比一下手表，第二个是有这个掐脖子的这个动作，然后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像就是一个速度快一点， 对 对， 甩着手转圈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动作。 对，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r this or this, OK?、 嗯、 然后他就接着说 I just wanted a simple wedding. 他说我就是想要一场简单的婚礼。 Mm-hmm. Where my fiance can go to the bathroom anytime he wants. 说这未婚夫啊，想什么时候去洗手间啊，想什么去上厕所啊，就什么时候去。那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出，连什么时候去上厕所的时间都已经被严格要求好了。 对对，这都已经被安排好了。然后他就说 ，You know what? You're done. 你知道吗？你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对你结束了。然后 Monica 听到 you're done, 他就说 what? 什么然后 Phoebe 就说 you're fired, 然后就跟剩下的人举一下杯子说 cheers。 你被解雇了，就这么简简单单把人家解雇了啊。大家你们站队站哪一边呢？你们站 Phoebe 这一边还是站 Monica 这一边站队啊？ Phoebe。 你站 Phoebe 这边啊？ Yeah. 真的啊，我觉得我要站 Monica 这边。知不知道做一个事情得多么的多细节都得卡好了，这个事情才能正确的进行下去呀、啊、 Yeah, that's true, that's true. 可是 you know, you have to also respect the other person. 你自己的婚礼想要做成这样，那你就做成这样啊。那行啊，你想安排所有的人在你婚礼上就是上厕所的时间也可以啊。That's your wedding.Phoebe 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嘛，你就别对他有这些要求、 嗯、 反而这应该是他对你有要求的。 真的，他真的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啊，就是说你安排别人、 啊、 接受别人的就是任务，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得了解这个主方甲方 对啊 是个什么样的要求和诉求。 没错没错，就是而且 Monica 是在服务行业的对吧，他应该了解就是你把东西做得多好，你也不能就是勉强人家接受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服务性的是人家的这个眼光要帮他能答出来，来可以显示他的这个眼光的样子，而不是你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来、 嗯、 那是艺术家。 嗯、yeah. 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篇情景真的是给了我们一种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说给别人帮忙的时候，什么是分寸，什么是度、 嗯、 我们看我们生活中那些非常善于帮忙的人、嗯、他们总是很会拿捏分寸，他们既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了、 yeah. 同时对方也能很容易接受，同时这个帮忙又是锦上添花，哎呀真的是觉得这样的人的情商真的非常的高。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双方的角色谁都会扮演过对吧，然后你当 Monica 这一边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你帮人家的忙呢，就是要考虑到人家，不然你没有在帮忙。 对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而不是说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的就施加到别人身上去。 没错，不然这就不叫帮忙，而且你容易委屈， 而且还容易帮倒忙，这叫帮倒忙 in Chinese。 风道忙，然后那个那作为 Phoebe 的角色呢，你就算人家要帮你的忙呢，不说明你无法开口说话，你还是有发言权利的。 Phoebe 就是太就是不敢说，一方面 Monica 很凶，可是另一方面就是谁都会觉得哦，人家在帮我忙，哎呀那就这样吧，那我就不说了，那就好，行，然后最终呢就是你也委屈、嗯、 对， 然后最终大家都委屈。 You know it's a weird thing, 大家都是好心好意的，最终这事儿就搞了，可能就是对过两天就不想做朋友了。 所以说最终还是个沟通问题，就是要善于沟通、 yeah. 要会沟通，要一方面要一方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呢、 yeah. 要勇于考察顾及到他人的诉求、 yeah. 这个还是个沟通的问题，真的是 yeah、 嗯、 exactly 是的。哎呦，这个事儿给了我们的生活哈很多的对比和参照哈。是的，让我们提醒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如何去帮助别人。咱们真的是能遇到那种会帮忙的人，那真的是天使降临啊！ 很少见。 遇到那种锦上添花的人，那真的是天使降临啊！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请你一定要珍惜啊！好，今天的情景就这样了。老师来给我们读下三句话，我们来听情景啊，再纠音。 OK， 我们第一句是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第二句是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第三句是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好，这样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用再听这个，今儿就不安排大家听情景了，我们就直接进行到这个纠音环节，好不好？来，有请恒恒老师再说一下上一次的三句话。 那我们上周呢，第一句是 She's driving me crazy， 第二句是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然后第三句是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哎，其实都是简单句啊，所以大家放轻松，今天好好来表现。第一位是 Magni。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How H 的音没听见，你把 L 要 How。 行，还是请老师哈一句话来点评。一片云。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Make 双元音。 扬帆远航。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To 要弱读成 ta。 ID。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Hard 不是 her 是 hard。 Rose dream。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Is it 不要发成 easy。 Why？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Is 的 z 音不是 it， 不是一个爆破的 z。 Maggie 杨。 She's driving me crazy. Cray 这个 R 的音不是一个 W 的音 ，Cray 要卷舌。 Why?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Do 要有一个 u 的音，要嘴唇滑动。 十一。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Hard 跟 is 要连读 ，hard is。 晨晨。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 稻草人。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Pun, on, 变成弹，好像，就是这个要注意。 Barbecue. She's driving me crazy. Craggy, 要张嘴，哎。 Warmer.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Hang up on me, 我们的重音是 hang up, 不是 me. Maggie. She's driving me crazy. 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 I, Chloe.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Just hang up on me. Me 不是重音 ，hang up 才是重音。 丽丽。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That's very good. 田园。 She's driving me crazy. She 不是 she。 开心果。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That's very good. Making 的这个的音好像没出来。 双木林。 She's driving me crazy. Perfect. 真知灼见。 She's driving me crazy. She's 不是 she's， 不要有一个 z 的音。 QQ. She's driving me crazy. 也是一样 she's， 它不是两个音节，是一个 she's。 我们再听一遍。 She's driving me crazy. 你们听到 she's。 睡莲。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me 不是重音 ，hang up 才是重音。 再听老师再读一遍。 You just hang up on me, hang up on me。 大家 在才是对。 大家在听他说的。 You just hang up on me。 你看，重音完全不一样啊。 嗯。 文。 She's driving me crazy。 亏有一点窝的音，我们要 r 的音 ，ray cray。 吴敏。 She's driving me crazy. Dry 好像变成一个 dry 的音了 ，dry 这个双元音要出来。 Jam,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To 要弱读成 ta。 薄荷醇。 Just hang 的这个 h 的音要送气重一点，才能就是显得有 h 的音。 文娟。 She's driving me crazy. Driving 发成了 draw， 丢了一个音节。 Jenny,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Perfect. 甜甜。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Is it 不是 easy. 薄荷。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Hang， 后鼻音不是顶舌尖的 n hang。 音调也不对哈。 嗯， 木林森。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这个发音是对的，就是要再流畅一点。 Nora, she's driving me crazy. Dry 双元音不是 dry。 Heather, she's driving me crazy. Perfect. 贤。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That's very good. Sherry, do you just hang up on me? Hang up 要连读 ，hang up。 Linda，